茫茫，苍茫春光，去流浪，去四面八方，有想象和力量，换我前往，去他乡，是南来北往的风，东飘西荡的花，吹进心里发芽，又见他。前方骄阳笑容朗朗，眼角有一汪跃动的光， 千里万丈， 回首故乡背影荡荡，归雁白衣昂，腰声响，我飞越重阳，我在叫嚷，自由方向。踏进街舞场，一丝一生长，趟过了丛林一般的存放，身后是斗转与心伤，或许是没希望的奔忙一场，而他的模样笑得滚烫，仿佛从来没有受过伤，叫我昂扬，叫我安放，叫我倾听，对我倾唱，前方风雨漫天飘荡，天地间一张思念的网，回首暮色缠绵张扬，又足迹一双，踏过山岗，跨过夕阳，他前方风雨漫天飘荡，天地间一张思念的网， 有他的方向， 回首暮色缠绵张扬，又足迹一双，踏过山岗，跨过夕阳， 自由方向，嘿嘿，有他的方向， 嘿嘿，新的方向，哎，在路上。